港共政權聲音獨家，請持續支持 My Radio 節目月費計劃。 普羅政治，民聲起義 My Radio 2015。 擁抱大香港主義，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 早晨。 早 晨， 早晨， 第二節的大香港早晨。咁樣咧就琴晚咧，除咗成個網都喺度話聽日八號之外咧，咁樣即係今日八號之外咧，就另外最多咧就係咧繼續發酵緊都係屌的士路，即係都幾狠嘅喎，都幾等大嘅怨恨嘅喎，即係對的士路真係即係之前節目都講過啦，兩樣嘢啦。第一就係淨係做大量生意，好多車啦，淨係做大量生意，淨係接水貨客或者接啲去羅馬州嘅咁樣，跟住又唔按標計價啦嚇，又冚期啦，甚至乎唔冚期已經係見到你個樣似香港人就唔再啦。再加上就係呢個咁樣嘅 申請禁制令啦， 申請禁制令啦，佔領期間咁樣，咁啊新仇舊恨啦，咁琴日又出咗單嘢啦，咁樣又俾人認到啦，就係呢個咁樣嘅有份去反對 Uber 嘅呢個咁樣嘅 的士車行嘅主協會永遠會長啊吳坤成啊， 永遠會長， 跟住就俾人認到佢啦，就係嗰陣反佔領嗰陣咧，又走出嚟，屌你老尾，又喺度反佔領大遊行啊，又喺度反佔領，又出嚟搏咪啊，又話好撚大影響，咁跟住俾人訪問佢。喂，點解嗰陣你又反佔領？嗰陣又話乜撚嘢佔領中環，破壞經濟嚇，癱瘓交通，影響生計咁撚樣壓韻嘅喎，你又冇識字嘅喎。咁跟住然之後，哇！你飽讀詩書，撲你喺街寫句標語壓韻，唔知係咪佢寫啦？跟住然之後，而家咁撚樣就話又出嚟嚇，又話不排除震撼性嘅行動，又慢曬嚇，又成咁樣，又 講過話堵路嘅， 又話要堵路喎，咁撚樣咁啊，俾人問佢，咁佢話兩回事嚟嘅，咁梗係兩回事啦。屌你，我都知道。是不是人哋搞是一回事，你搞是另一回事嘛，是不是？ 有網民的批評都說都啱嘅，就係、是、當年就有錢收，咁出嚟堵路，咁而家就是因為冇錢收，咁所以出嚟堵路。 所以係左交建制是同一路嘅，即係冇撚講錯啊，係咪先？永遠都係嘅，人哋搞是一回事，你搞是另一回事，必然是咁樣嘅。咁啊惹起咗好多民憤啦，咁樣咁係大家可以上下《二月時報》啊，咁樣Call for Van 又寫一篇紅文啦，咁樣係即係從業界嘅角度又去解釋。是吧，就是那個發牌壟斷和業界本身做得不好，這樣就是大家要反省，這樣也很多人說回出來說啦。如果你只是說、這個這樣的 Apps 的服務是影響你業界的生計，這樣那為什麼又不去屌鳩這個這樣的快的呢，這樣那、樣那快的那又差一點的，有些不同的，這樣快的那些都是的士的嘛，這樣快的他們有水分的嘛，這樣那不是我想說你平時即是而家唔坐的士，其實坐的士咧， 坐的士我成日都坐而家。 佢係嘛？佢成日都推介你快的嘅，你有冇留意啊？ 喺車廂玻璃度貼住咯。 唔係啊，的士都成日都推介你用快的噶，好撚多的士都推介我用快的噶。跟住話：屌你有冇大陸嘢，我唔撚用喎，屌鳩你嗰啲咁撚樣。係啊， 入侵咗佢哋嗰個圈子。 咁我再講一次我嘅立場啦，就係、是、我覺得即係大家又從有一個位諗翻轉頭，就係話，譬如你記唔記得以前搭車，咁你係唔知道個司機叫咩名噶嘛？你而家見到車頭佢有個 陳大 行車執照， 有行車執照咁樣。咁其實呢啲各樣嘅嘢，即係你話嗰個牌照本身係咪即係？壟斷或者是限制的牌照在18000個，這麼多年沒有變過，來來去都是那幾間車行，這個是那個業界本身有問題，引入競爭是不是好事呢？引入競爭但都是要你都是有安全的問題的，即是我是譬如 Uber 去到哪裡都是被人屌的、都是被業界屌，去到哪裡都是被用戶用家所歡迎的，這樣必然有其原因在這裡、但是要但都要即始終是我始終很擔心嗰個安全的問題，所以是 Uber 上面係其實可唔可以有一個合法的地位俾佢規管咧？咁樣咁呢個係呢、這個係我又不是一面倒咁樣嘅，但係事實但係民情嚟講咧就一面倒噶啦，即係一面倒嘅，全部都係屌的士佬，同埋呢個咁嘅 Uber 咧係上咗即係 App Store 第一位， 係下載第一位， 唔係 App Store 即係個排行榜啊，係咪？唔知我唔 知个排行 App Store 排行排行榜第一位咁样，佢你出嚟示威，屌你谂起震撼咗，即系震撼式推广，而家大家都知啊，大家知啊，初头都唔觉咁样，咁啊而家大家都觉得就哦咁样啊，试下先咁样，试下坐 Benz 先咁样，系嘛，即系变咗系越嚟越好生意咁样，咁亦都会越嚟越多人，亦我相信亦都会越嚟越多车加入呢个 Uber 系，已经系成势噶啦咁样，咁但系成势之中咁样有冇即系？是有冇安全嘅問題咧，都值得思考一下嘅咁樣，我覺得。咁 的士佬出嚟反咧，都好多人有啲人話佢係，只要你怕的士個車牌跌價啫嘛，最主要。 一定係噶，必然。 因為嗰啲係而家好似頭先嗰個 吳成坤。吳坤成 嚇，吳坤成佢都係業代表車主噶嘛，其實 係啊，影響車主多啲嘅，影響車主多司機嘅，因為如果個 Uber 嗰、那個嘅 盛行嘅話， 咁佢咪轉 使撚使撚的士牌啊， 轉揸第二啲車咯，係咪先話借加入租車公司咯？咁佢會變咗蓬勃啫嘛，所以其實唔係影響，唔係主要係影響車主嘅啫，咁樣咁所以就我覺得會今日繼續鬧落，今日係會繼續鬧落去嘅。我覺得是會繼續發酵的，即係咁所以就講少少啦，講到呢個位置再睇下今日屌成點啦， 睇下屌成點。 咁另外有一單嘢我想講一講嘅，就係我都幾吃驚嘅咁樣。咁係因為早前咧就係、是英國發生嗰單嘢嘅， 係英國嗰個就有個匯豐銀行有六名職員咧就喺度拍懶係搞笑咁拍啲短片，就模仿依個 ISIS 個斬頭行刑嘅片段咁樣。咁嗰六個匯豐嘅職員咧已經咧被炒魷魚噶啦，咁樣個狀況係咁。 咁咧睇下條片啦，都幾離譜喎，我覺得。 咩人？ 即係相當之惡趣味啦，咁樣係即係自以為自己好幽默、好好笑咁樣啦。咁跟住，但係呢個係好令到人哋不安啊、憤慨啦，同埋有冇撚嘢冇笑啫？有冇撚嘢冇笑啫？咁樣咁係一個即係踩界過火啦嘅一啲咁嘅行為啦，咁樣咁係哇！即係我喺度睇《要時報》都有報道嘅，都有炒料報道。咁我睇咗呢單嘢，我都乜屌做 乜撚嘢？做 乜撚嘢啫？咁你冇笑啫，咁樣咁係屎忽痕嘅喎，冇嘢嘅喎， 屎忽痕嘅完全 喺 team building 嗰啲 training 嗰度， 係啊，跟住就懶係唔知即係嗰啲即係嗰啲係咯，嗰啲 悶得滯啦，總之成班人就所以可能做啲乜撚嘢訓練咁樣，跟住就 即係訓練期間啦，咁啊搞啲咁嘅嘢啦，即係嗱我哋訓練之中都不忘娛樂啊，嗰啲咁樣拍條片啊，擺上網叫佢炒鳩曬，一匯豐嘅反應都算快嘅，炒鳩曬，因為即係因為大家知即係即刻就已經判斷到係影響公司形象啊。即刻係判斷到影響公司形象，同埋係即係唔講得少咁啊！呢一樣嘢 係啊， 咁啊反應好快，即刻就炒鳩咗啦！嗰啲咁樣咁涉及咗好多樣嘢啦，即係好多即係死者嘅，即係好多死者嘅傷痛啦，一個敏感嘅話題啦，同埋即係一宗教嘅問題啦，嗰啲咁樣咁多咁跟住然之後，我睇到呢單嘢咁啦，戇鳩上，我屌你老母發生喺香港喎， 香港又嚟喎， 屌你香港有一單喎，不過琴日見到咁啊，就係發生喺佢哋就喺即係嗰件。事發的地點就不在香港嘅，就喺大陸嘅咁樣。其實係一個旅行團嚟㗎，其實 其實英皇補習佢哋就上去呢一個大陸嗰度就去旅行咁樣。 即係其實係旅行啫，咁 佢哋係參加呢個相見徒步青海籌款之旅咁樣。 即係佢哋搞嗰啲，即係 同一個依間公司，依個英皇教育公司咧，就同依個香港失明人協進會啊，就喺度即係四月今唔係今個月嘅4號同埋12號 上個禮拜六，即 係唔好意思啊，咁就喺依個青海舉行呢個慈善籌款步行，即係去青海嗰度做呢個咁嘅步行活動啦，咁樣咁啊無啦啦咁樣就有成班 咧去到黃河嗰個位置，咁啊跟住然之後唔知點樣一時就嚇見到師兄大發定係唔知點撚樣，咁跟住然之後以為呢個景好似可能即係佢覺得呢個景係咪好撚似 係咪好似嗰啲沙漠啊嗰啲景咧？ 因為嗰度好似好大風沙咁樣 嚇，咁樣跟住然之後咧就拍咗張相咁樣，咁跟住然之後就幾個人跪喺度。咁樣，咁跟住就係 咁啊就寫住，仲寫住喺黃河遇上 ISIS 即係 ISIS ISIS 去簡稱 IS 咁樣。咁佢就三咁成班友呢就總共七條友嘅，後面嗰四條友呢就扮係恐怖分子啦，前面嗰三個扮喺度扮人質咁樣呢，就跪曬喺地，仲有啲手勢呀，作個手槍手勢咁樣指住啲頭咁樣嘅。 係咁係跟住然之後呢就仲 share 出嚟啦咁樣，咁幾個唔怕開埋名啦，係咪有曬名。 唔怕，咁其中一個呢就已經佢自己承認咗，叫做恩敬堂，係英皇教育裏面嘅 Thomas Yang。 跟住仲有個咩，仲有個 好似馬蹄路嗰個 Mia Wong。 Mia Wong 跟住仲 share 咯，仲 share 出嚟嘅時候 喺 Instagram 好撚幽默咁樣喺度講㗎嘛。咁係又話咩咩咩送 今朝主要任務呢係帶領呢班兩個嘅 IS 組織嘅成員橫過黃河，掂下凍冰冰嘅黃河水，暢快無比。 嗱，咁呢件事就當然係戇居啦。你即係你而家我哋即係已經大家喺網絡上面炒起咗，喺度去講咁樣就好戇居啦。咁樣即係覺得係唔知佢哋會唔會俾人炒啦。即係如果係即係睇下英皇教育有冇匯豐嘅智慧啦。 睇嚟就冇啦， 可能因為啱湯姆講嗰個恩敬堂係行政總裁， 係咩？ 係啊，係啊，嗰個係英皇教育嘅行政總裁，所以應該唔會自己炒自己。 咁係冇第二啲， 唔係同埋佢哋講 嗰啲咁嘅嘢嘅咩？ 咁英皇如果要炒佢都仲可以炒，但係咧問題就係話英皇證實事件之後咧，就覺得恩係一時大意，咁亦都覺得模仿 ISIS 嘅行為係不妥嘅，咁已經即時刪除咗有關嘅 post 啦咁樣。咁但係佢就講話重新咧模仿 ISIS 行為咧，並非該公司或者阿恩山提出嘅，而係同行嘅失明人士，即係賴鳩其他人喎。屌你老味！因為佢成個活動係一個籌款活動噶嘛，咁係同嗰個香港失明人協進會合辦噶嘛。佢而家話鳩人哋失明人士提出嘅，咁佢哋傷殘嘅想玩啊嘛，咁我冇人陪佢玩咁撚樣嘅意思。 但一開始講係因為覺得地方似，失明人士點會點解會覺得地方似咧咁樣嘅？ 唔係啊，失明咁呢個係失明人士協進會嚟噶嘛，咁佢即係正話俾你聽就係嗱，你唔好睇小失明人士啊，失明人士有時都癲起上嚟都好撚癲啊，即係唔好歧視，即係唔好歧視啊！嗱，你唔好以為佢嚇同普通人唔同啊，梳起上嚟同正常人一樣咁撚梳嘅就係咁樣。咁係其實想講呢個話題係想講咩咧？咁樣咧就其實係最主要係想同你哋講， 係冇話嘢， 即係因為我係理解呢種心態，我係理解，即係你而家事後你睇梗係覺得好啦，戇鳩啦，但係其實我想講係係會咁戇鳩嘅， 即係抽水抽著火水咗。 係啊，冇即係講笑講到冇分寸。咁其實係呢啲咁嘅事咧，係經常發生喺好多唔識講笑嘅人身上邊。因為譬如我無論喺笑死朕嘅節目啦，或者係以前上堂教你哋都講過，其實係必然會有一個咁樣嘅情況出現嘅。點解咧？即係呢個又係講翻笑話嘅本質係乜嘢？笑話本質就係源自於悲劇噶嘛，即係所有。即係嗰條 formula 係講過好多次嘅啦，即係運行嘅，即係呢個咁嘅嘅 來自於悲劇，但係需要時間去沉澱咁。 係啦，係啦，呢、這個 tragedy 加呢個咁樣嘅 times， 跟住出嚟就會係 comedy 啦咁樣。咁係，但係問題就係、所謂時間係咩意思咧？所謂時間嘅意思就係話個概念就係話，當嗰個本身嗰件事係一個悲劇，但係佢已經沉淀咗啦，又或者已经系消化咗啦。咁消化嚟做乜嘢咧？亦即系话佢本身件事系一个悲剧，而佢你拿捏到一个程度，去到一个无伤大雅程度，佢就可以变成一个笑话啦。咁但系呢个程度咩为之无伤大雅咧？呢、这个就系识讲笑话同埋唔识讲笑话嘅关键嘅分野。而所有人同炒股票是一样噶嘛？呢个世界所有人都觉得自己幽默噶嘛？所有人都觉得自己幽默，同所有股民都觉得自己是靠技术搵钱是一捻样噶嘛？ 系 一捻样噶嘛？佢系唔知道自己冇技术噶嘛？而所有人都唔捻知道自己系冇幽默感噶嘛？幽默感是源自于乜嘢咧？幽默感是一种智慧，是一种智慧嚟噶嘛？即系你冇智慧就冇幽默感噶啦。咁你所以讲笑话是一件好高风险嘅事，从来都是一件好高风险嘅事。永恒都是咁高风险嘅，无论即系我是一个 系 表表姐， 专门讲笑话，即系唔系表，唔系表唔表姐，我系靠呢样嘢揾食， 系 我系靠佢揾食噶嘛。咁当然呢样嘢对于我嚟讲本身好高风险啦，因为唔好笑就揾唔到食噶啦嘛，唔好笑我收钱嘅，点你咪我讲笑话系收人钱嘅，我出碟，我讲笑话出碟俾你睇，你睇我几 又卖飞又剩， 你又卖飞又剩，你睇我几好笑，咁唔好笑，唔好笑我咪扑街咯，系咪？咁本身系高风险啦。好啦，就算你唔系揾食嘅，你日常。平常 office 咁樣，或者食飯講笑話，唔好笑係等於蠢噶嘛？ 係啊，你真係你 唔好笑你就戇鳩， 因為你最啲 OL 好大鑊。 係啊，你唔好笑好地地啊嘛，你唔好笑你唔好講笑，你唔好笑又要講笑你咪戇鳩咯，即係等於同我探妻哥講阿薯嗰個笑話。你唔好笑，你唔话俾人听，你讲笑好地地啊嘛！即系你平时唔清唔楚一嚿嘢，即系阿淡就而家喺度推咪，即系你一嚿你一嚿嚿咁讲，咁啊正常你一嚿嚿咯，唔系喎，你一嚿嚿之中你先啊，我瓜有件好笑嘢讲俾你听咁样，跟住你讲到一嚿嚿啊，咁人哋咪觉得你份加倍戇鳩系咪先？ 咁你 但货金升咗喎，咁啊即 系有少少屈佢嘅你其实，因为嗰日系阿四觉得系好笑嘅， 唔系佢之前话俾人听，唔系啊嗱，汤姆你唔系阿淡仔你自己讲啦，你咪后话俾人听好笑啊嘛，系咪先？ 唔系啊，我只不过系同佢讲话，即系有件咁嘅事发生咁。 你有冇 话过 呢件事好笑啊？ 老实讲， 咁样啊， 即系有啊。 你而家快啲，我冇嘥够我时间，冇嘥够 airtime。你系咪有自己话过俾人听呢件事好笑啊？ 呢个我嘅记忆唔系好清楚啦。 屌你睇死呢啲， 呢句好笑啊！呢句就好笑啦，即系。你要明白就是无论是譬如好你讲到用攞 ISIS 来到开玩笑攞 ISIS 斩首事件来到开玩笑你当然很 extreme 啦、但其实本质上呢本质上譬如你笑人哋肥啊、你譬如就算是淡仔咁样你讲你觉得阿薯嗰单嘢好笑你都系笑阿薯蠢㗎嘛、其实都系悲剧嚟嘅佢本质上都系悲剧问题个悲剧大定小嘅问题㗎嘛。咁任何笑话本质都有耻笑成分嘅。咁好啦但係我想讲嗰样嘢就係话咩为之好笑就係、是、你 judge 嗰样嘢讲完出嚟无论係当事人也好又或者係旁人也好大家听出嚟係咪觉得无伤大雅。嗱呢、這个就係你智慧上面嘅拿捏。而你冇智慧呢你係拿捏唔到嗰样嘢。嗱譬如你话一个人话一个人佢有问题你攞佢嚟取笑。嗰、个人本身介唔介意或者介意到反唔反面嘅程度。你要去你点样去 judge 嗰件事呢嗰、件事亦即係话想同大家分享嗰样嘢就係、是、笑话幽默感当中包含嘅嘢係包括咗溝通能力啦、观察能力啦同埋同理心。同理心是很重要的。喂你即是你本质上你做的一件事是很高风险有 90% 可能性是会伤害到人的。而你要拿捏到那 10% 就是那件事表面上伤害到人但我知道不会伤害到你。那你一定要很有高度的同理心一定做到先做到这件事嘛。所以其实呢为什么我想解释给大家听就是说你譬如你无论是学校又好职场也好朋友圈子也好为什么有幽默感的人是会比较受欢迎呢、除了因为他分离之外、因为你有时你身边总会有一个这样的人、你整个圈子里面总会有一个啊他很分离、 那人很搞笑 很搞笑很受欢迎。那你就会觉得屌你老妹你所有人都是喜欢小丑其实不是、其实不是。而是因为大家本能意识到一件事 是 这个人有幽默感好笑就代表了这个人有智慧和这个人是有和这个人是善良的多数都是。你不是善良的人是做不到一个有幽默感的人来的。 是这样的原 来。是啊所以为什么你成日讲笑话不好笑就是因为你的人不善良。 这样的原来。 是啊喂因为你 刚才这样讲我想起呢为什么 这么。我告诉你个分野是哪个譬如一个人舉例啦即係好極端咁講啦譬如佢係做嗰啲佢成日包都講啲好善良嘅嘢 係 佢成日都講我哋要愛呀、我哋要互相扶持呀、類似呀咁樣嗱唔係特別針對耶穩嘅總之嗰啲成日口口聲把口都係掛住愛呀、互相幫助人呢啲人呢你係 judge 唔到佢善唔善良㗎 通常要小心啲嘅啲人， 唔係你，我唔係話你一定要小心佢，但你冇辦法，你唔能夠從呢一點去判斷佢係善良。點解咧？就係、因為你講呢啲嘢係唔 道德高地啊？ 唔係啊，你講呢啲嘢考驗唔到你呢個人有冇善心同埋有冇同理心啊。你經常做一樣嘢，好踩界係可能會傷害到人，而你持續傷害唔到人咧，咁呢樣嘢就係一個考驗啦。你明唔明啊？即系讲笑话本身是持续地去锻炼考验你的同理心的嘛， 明白 因为 喂，好唔好笑系客观噶嘛？讲出嚟点解唔好笑啫？但譬如唔好讲到，即系唔好讲到ISIS 咁严重啊！你一个人成日喺度讲嘅，而人哋系觉得你轻佻嘅，就代表你嘅人多数有问题啦。 哇！你咁样讲 系啊，因为点解会觉得你轻佻啫？就系咩轻佻？咩为之轻佻啫？就系 藐视人咯、 啊。大家佢哋冇深入咁分析噶嘛？但系个轻佻嘅印象，譬如你讲嘢，我会觉得你呢个人轻佻嘅个原因就系、是、喂有。譬如你呢啲嘢都攞嚟講笑咧、有咩咁好笑啫？你唔可以乜都攞嚟講笑啊嘛，或者你講笑嘅頻率太高啦嘛，比率太高啦。喂，如果你講十句，我十句都喺度笑嘅，我唔會喺度投訴你。喂，你太輕佻啦，講嘢太好笑，笑死我！我唔會咁樣噶嘛。梗係你講十句，你自己以為喺度講笑話，然之後我覺得唔係好笑啫。於是我咪判斷你輕佻咯。咁而輕佻就係其實同 ISIS 呢個狀況咧，當然程度上相距十萬八千里，但係喺原理上係一撚樣嘅，就係、是、冇分寸咯。係就係、是、冇分寸，點解冇分？就是你不顾人家的感受，人家为什么会觉得轻佻？很简单，你有个对象，你讲笑话肯定有个对象在这里嘛，个对象已经不觉得你好笑了，或者个对象已经觉得你太离题了， 即是听众这样说， 是你 sense 不到、你 sense 不到，那不就是你察觉不到身边人的感受、你察觉不到身边人的感受，你这个人就没有同理心咯， 是 就是这么简单嘛。 但有时候我做节目可能要硬住头皮，就算我伸手扑咗街都要硬头皮。可唔可以有啲同理心嘅对我？ 唔系你仲喺度开咪，我你仲喺度开咪，我 你已经好有同理心。 我嗰个唔系同理心啦，我直头同情心啦、 啊。有有好有善心， 我哋系咪 善长人中一样？ 慈悲心， 你老 大慈善家， 大慈善家， 大慈善家，冇错冇错。 咩即系即系你明明你明唔明个意思啊？所以你有时去，你有时系你有时去压，有时系譬如好多人系譬如我开班做栋笃生活班。其實一開始的 target 就是找主持的、那為什麼我找主持會用開搞笑班共 讀 生活班來到去找主持、因為我的判斷就是講笑話是最需要觀察力、溝通能力和同理心的一門技術來的、如果你能夠學會講笑話，你就能夠學會做節目了、那很無奈世事難料不你也算是這樣的了，你也算是這樣的了，即是你們 只是同理心方面可以 差一點，沒 怕了 ISIS 是的，你們但你們都試過播 ISIS 的片段真的很糟糕， 不要說你 的，其實是同樣的情況，為什麼我對這件事的敏感，我就是開一集節目告訴你為什麼我那天這麼憤怒、 明白 為什麼那天是誰播的， 我播你被阿雙傑講中了，一定提翻出 嚟。你定台之前已經講，你一定會講呢件事。 係咪？我梗係要講呢件事啦。即係我亦都解釋翻點解我嗰日拍曬台咁撚嬲啊嘛。就係因為我唔係嫌你哋講得好唔好嘅問題，而係你做節目，你係對你 即係點可以咁都判斷唔到咧？依種咁嘅同理心。 唔係啊，同埋你係做俾觀眾聽噶嘛。你係雖然我成日都屌觀眾，即係我會覺得就我做節目關係撚事，咁我把口咁講嘅。但係其實我成日都 judge 自己嘅節目，究竟觀眾中唔中意聽啊？佢聽咗咩感受啊？佢哋聽唔聽得明？譬如聽唔聽得明，其實係同一樣嘢嚟噶。譬如有時你哋做節目，點解觀眾會聽唔明啫？就是你冇去，你冇同理心咯，你冇去考慮啊！我講完一堆嘢， 冇錯。 譚仔啊，尤其是你啊，真係。其實我譬如我， 即係聽起嚟覺得煩嘅咧。 譬如譚仔，我有話過你噶，我有話過你噶。譬如我我有喺即係檢討嘅時候，我有話過你嘅，你記唔記得？ 係 我有話過你，我有話過你。你記唔記得我當其時點樣話你？我話你傲慢啊嘛，你記唔記得？ 係 係點解我會話你傲慢啫？即係所以你明 白傲慢仲撲街有輕佻。 系咯， 冇理到人哋听唔听讲嘢。 即系譬如你会好奇怪噶嘛？如果你听我对佢哋嘅评价，你会觉得好奇怪。喂，佢讲嘢，譬如好似阿淡仔讲嘢一嚿，即系曾经有时啦，唔系全部时间啦，只不过系九成啦。即系佢讲嘢一嚿嚿，你通常你就会话，喂，你俾多啲自信自己。但我嘅 judgement 唔系啊嘛，我判断唔系啊嘛。你讲嘢之所以会一嚿嚿，唔系因为你冇自信，你太有自信啦。你傲慢得滯啊！你都唔理人哋聽唔聽得明你講嘢，咁所以即係你嘅人要謙虛啲、謙卑啲、有同理心啲，咁你先至能夠係不斷咁樣去反覆思考啊！我究竟我啱啱講完呢句嘢，佢明唔明咧？佢明唔明咧？如果佢唔明啊，不如咁啦， 不如我講多次， 我努力啲啦，再講清楚啲咁樣。咁如果你個人係會有考慮呢一點嘅，你就唔會講一嚿嚿咯。 而同樣的原理就是如果你有考慮多一步的你就不會播 ISIS 斷片了，再如果你有 再認真思考的、啊、就不會好像那班友那樣走去黃河那樣跪下在那裡拍一張照片。這個是其實是這個是我想分析給大家聽，就是說其實是你生活上很多樣東西其實都是源自於你是否傲慢， 即是不是只是戇鳩那麼簡單。 那個戇鳩其實是即是有時你會覺得即是你有时很难将戇鳩和嚣张这两件事挂钩， 是的， 但是其实很多时候是挂钩的，一个人不嚣张不会那么戇鳩 的，即是看周星驰这片子 我不知道关什么事 我这么搞笑又很傲慢的 我不能知道你想说什么，你有没有同理心的，哎屌你老 闆，因为傲慢是因为不知道自己戇鳩的嘛， 得啦，我哋可以咧就慢慢细。 你一阵抄低佢自己睇一次，你睇下自己 慢慢细 张大明明你试过咩？你打出嚟，你写个 status 出嚟吓，你睇下边个明 ？OK， 会有人 like 我。 我哋休息一阵，休息一阵，等我屌佢哋一阵先。